锵锵三人行，哎，马先生，广美就是见到你啊，我就老想起一句话，叫一颗那个恨嫁的心嘛，不是？ 好、 啊，不是你，他曾经在节目里就是表达过一颗恨嫁的这个心呢、啊，后来就找着意大利男朋友什么的，我就觉得你好像跟那种就说是妇女的这个婚姻问题就是特别有关系的一个人物。 不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讲，我跟你工作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你曾经讲过，就是说现在的婚姻制度是应该被打破的 啊。是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不赞成你、嗯、因为我看到我父母亲的这种一夫一妻，就是从白头， 我们父母是多夫多妻的嘛？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看到他们白头偕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婚姻状态。但是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你讲说啊，这个是要被破除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向你这边靠拢， 是吗？但是现在我又有点犹豫了。 啊， 不是，哎，我为什么讲婚姻这事儿？马先生，你最近看《小山智立》了吗？何智立了吗？哎呀，我觉得现在这社会也挺有意思的哈。耳尖脆的，那就唾沫星子烟的。但是起头，我现在发现什么事儿，你就看这个起头，起头就越有。